情侣早挤满，依依爱话未觉闷，跟你一起暗暗喜欢，热爱堆满你身边伴，情侣一般红茶杯。 没理由吧，你挺好啊。